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介绍边位诗人呢？ 哇，今集介绍呢位重量级诗人，其实我想咗好耐噶啦，其实想介绍佢好耐，因为佢真系我好崇拜嘅诗人。但系咧，一直即系冇一个契机啦。咁最近咧就出版咗佢嘅最后一本诗集嘅踪影，叫《第二空间》。佢最后一本诗集其实离我哋都唔系太远嘅啫。佢系2004年过身嘅，呢本诗集咧就系佢过身之前先出嘅。即系话呢，换言之呢，呢本诗就系佢90几岁嘅时候写嘅。咁呢样嘢呢，足以令我哋好震惊嘅，就系因为我哋习惯咗想象呢，诗系好青春㗎嘛。尤其喺中国啊，或者系呢个华语圈入面呢，都系即系好多人呢都系年轻嘅时候写诗，老咗就唔写㗎啦。大家会觉得哦，只有年青人系可以写作写诗嘅，因为系激情嘅艺术嘛。但系去到美华树呢种级别嘅诗人，嗱，佢1980年已经攞咗诺贝尔文学奖噶啦。咁其实喺佢攞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咧，佢已经被翻译到香港嚟噶啦，喺60年代。咁佢因为咧，佢系波兰流亡出去嘅诗人，佢咧就以自己为呢个外交官嘅职务之便咧，就先走咗去巴黎，然后就去咗美国，定居喺美国晚年都系。咁但系佢嘅诗咧，包括佢嘅文章咧等等咧，都系被视为咧欧洲知识分子嘅良心啊。当然啦，同东欧有关啦。咁佢有一本好出名嘅著作叫《被禁锢的头脑》咧，就系、是、关于咧，即系点样呢个知识分子喺一种即系被禁声嘅状态下，点样去思考佢哋嗰个时代嘅。咁睇翻呢本第二空间米沃斯最后嘅一本诗集咧，咁可以睇出咧，死亡同埋呢个衰老咧，就已经系笼罩喺佢嘅前面啦。当然咧，一个90几岁嘅人，佢无可避免要思考死亡嘅，但系咧，佢又喺佢晚年咧，佢变咗一个虔诚嘅天主教徒。但系佢又唔系话嗰种即系我哋一般接触嗰种即系完全信晒嗰种教徒。佢信嘅同时咧，佢会去不断咁思索，即系宗教对于人嘅生命到底有啲咩意义？除咗安慰之外，救赎嘅意义系乜嘢？尤其对于一个诗人又系点样咧？咁所以咧，今集咧，我哋拣佢嘅诗咧，其实系佢呢本诗集嘅前面部分嘅短诗为主啦。因为佢后面咧有两首长诗，系太长啦，同埋好深刻，我就会拣其中一小段嚟同大家讲。咁我哋首先睇下成本诗集最短嗰首诗，但我觉得亦都系最好嘅一首诗咧，就得5行嘅。假如没有上帝。 假如没有上帝，作者米华树。假如没有上帝，人也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他仍旧是他兄弟的照顾者，他不能让他的兄弟忧愁，说并没有上帝。 假如没有上帝，就是波兰流亡诗人米华树的作品，5行嘅啫。 系啊，我觉得佢其实喺去咗美国之后，已经开始不断咁思考，即系呢个问题。假如没有上帝，但系咧佢思考，佢用好多长诗去回答呢个问题，都比唔上呢首短诗系解决咗呢、這个即系其实困扰好多人嘅问题咧。即系到底宗教有咩用？但佢话假如就算冇上帝都好啦，其实呢个都系假如啦，可能有呢，就算冇上帝，我哋都唔系无法无天嘅。即系有啲人认为宗教系一种良心嘅制约啊嘛，好似有个无形嘅眼睛望住你，你先去行善。但系唔系咁样嘅，即系喺米华树嘅思考入面呢，佢话人呢就要担负起上帝嘅责任。其实佢去照顾佢弟兄啊，甚至佢唔可以去将呢个事实，即系假如没有上帝呢个事实，同佢嘅弟兄提起，因为咧有没有上帝呢回事咧，对于人嚟讲系好重要嘅。咁当你意识到假如呢个系一个幻象嘅话，你就可能你去接替呢个上帝嘅身份啦。其实就好似我哋作为父母啊，咁其实都有时系起住呢个作用嘅。你知道冇圣诞老人， 你咪去做聖誕老人咯。 或者明知有啲憂愁嘅嘢，唔可以帶俾你身邊嘅人咁，俾佢知道。 係啊，其實呢種比較正能量嚇嘅帶住樂觀嘅一種理性主義咧，係米華樹咧即係由佢最初嘅詩作一直到晚年都貫穿住嘅。佢竟然將呢種理性主義咧，同呢種虔誠嘅天主教信仰咧，可以結合到咧埋一齊咧，我覺得係即係呢五行詩唔單止係救咗佢，其實亦都係救贖緊佢嘅讀者嘅。 係跟住落嚟咧，有另外一首詩啊，《美麗的陌生人》。 美丽的陌生人，作者米华树，在一张镜子前赤裸着逾越他自己，你真漂亮，让那一刻永驻。你胸脯的粉棕色盾牌，肚子上带有生长出的一束黑毛，他们马上就会给你穿上野人连的女衬衫、背带式长衬裙、大摆的细袍。你穿着时新的紫丁香型的紧身裙，你两条大腿上的吊袜带像盔甲上的皮带，他们给你挂上一层层可笑的织物，好让你参加他们充满了假装的入迷、猥亵的暗示的剧院。一个奴隶，你就这样留在了相片上，被感光雨剂和时间的着色变得暗淡。你反叛了吗？是的，十分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不告诉任何人，保护你嘲弄着的身体所显示的智慧，远离他们话语的虚无。而我现在是否挣脱了那些仪式、面具、舞会、照明灯？我是否逃离了那将我拉进僵硬的事务、半死的作派的律？我希望能来救你，美丽的陌生人，我们一起奔向永恒的牧场。你从幼赤裸着，而且15岁，我是应许你的那位，我牵着你的手。想一想那些人们以为发生了的事，什么也没有在你身上发生，你可以完全不同，你是你自己，不被命运的精确所捕捉。 美丽的陌生人，米华树的作品 啊，呢首诗就同头先嗰首或者同成本诗集咧，其实形成一个比较大嘅反差嘅。 系， 因为呢首诗系由一个好形以下嘅事情去出发嘅。我未见过一个人可以写呢个内容嘅。其实佢写紧佢睇到一张情色照片。 嗯， 咁好正常啦，就算佢唔系刻意去睇，依家嘅时代佢都有可能会睇到。但系佢诗人睇到之后，当然佢唔同埋佢咁嘅年纪，佢唔会系有嗰种非分嘅想象啦。咁但係呢佢反而係抽離出嚟呢就係、是、哦佢想呢張照片背後嗰個人依家點樣。 嗯、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难做得到的，因为我们现在影像资讯的泛滥，尤其你在这个消费社会，不要说是程式照片，你就是一般的广告相或者时尚杂志的相，你都不可能去想我、这个 model 的生活是怎样，他日后的生平是怎样。他是很有趣，他截取了在这里，他想象呢他拍这张相的时候呢、可能真的还未成年。但是之後呢迎接佢嘅有好多即係人類所謂文明社會嘅嘢啦，加上各種各樣嘅衫啦，佢反而覺得呢啊著咗衫嘅佢係會落入咗呢個社會嗰種猥瑣啊，充滿咗入迷猥瑣暗示嘅劇院啦，反而喺嗰一刻佢好自然咁樣裸露自己身體嘅時候呢，佢係最純真最純潔嘅。所以佢最後呢嚟咗一個好似時空穿越咁樣，佢話、哦、如果可以嘅話，我真係想穿越返去嗰度，即係你嗰一剎那讓你回到15歲，我係應許你的那位。佢用應許呢個詞，應許嘅詞好宗教啦，即係佢好似個天使咁樣，將佢喺嗰一剎那喺呢個時空抽離咗出嚟，咁呢命運呢就完全唔同啦。呢、這個女性就算佢嘅命运系无论系点样改变都好啦，米华树咧希望佢可以翻到去一个可以重新选择命运嘅时刻。当然有可能佢命运可能系好不堪嘅， 啊，因為如果佢係做一個呢種裸模啊咁樣嘅生活啊等等，咁但係美華船咧一種私人嘅善良又好啦，其實又係一種妙想天開咧，其實更多咧係一種神秘主義嘅，佢認為咧人嘅命運咧係應該可以重新選擇。 系，哇！呢首美丽的陌生人啊，跟住落嚟有我现在应该， 我现在应该，作者米华树。我现在应该比我从前智慧，但我并不知道是否如此。记忆创作了一个耻辱与惊奇交织的故事，耻辱我埋藏在心中了，而对于墙上的一道光纹，金莺的一声婉转，一张脸，一道彩虹，一卷丝，一个人的惊奇，却持存着并且带着光彩回来了。这样的时刻将我高举，高出了我的跛脚。你，我曾经爱过的人，走近并且原谅我的冒犯，因为我被你的美镇住了。你不是完美的，但是那眉毛的拱形，那头部的斜线，那同时带着缄默与诱惑的声音，只可能属于一个完美的受造物。我发誓永远地爱你，但后来我的决心摇动了。我的布匹由闪烁的瞥见织成，它不能大得足以裹住一座纪念碑。我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歌颂男人和女人的颂歌，他们无比的勇敢、虔敬和自我牺牲，都随他们逝去了，没有人知道，永远也没有人知道。当我想到这点，我需要一个不死的见证人，好让他独自知道并且记住。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我现在应该就是米华树的作品。 这首诗很明显是一个人呢，真是回顾差不多一生了，90岁的时候他回想起以前做过的事情，我应该怎样，但是我又没有怎样。其实我哋经常后悔嘅时候就会话我以前应该点样，我嗰一刻应该点样，但佢话我现在应该，我现在应该比我从前智慧。咁呢个其实呢呼应緊一句名诗嘅，就係叶慈。爱尔兰诗人叶慈呢，佢写过一句就话，我依家年老变得更加有智慧，但佢嘅青春同爱情已经消逝。即係呢个每个人都会，当你智慧咗之后，你当年呢你諗返起你嘅爱情呢嗰时嘅盲目呢，你可能会后悔，但后悔都冇用啦，因为你老年嘅智慧係帮唔到呢个青年嘅激情，而青年嘅激情呢亦都唔需要一个老年嘅智慧去介入。咁其实呢首诗同头先嗰首美丽陌生人呢有一个承接嘅感觉嘅，都系想啊，有冇可能时光逗留呢，但时光逗留我又改唔改变得到呢，佢觉得呢啊，我改唔改变得到呢其实呢唔係咁重要嘅。因为佢自己呢佢就好似最后佢话佢需要一个不死嘅见证人。咁其实呢好多人以为呢诗人或者艺术家呢就係呢个见证人。即係我哋嘅生活又好啦，我哋嘅爱情又好啦，被写入咗一首诗或者一个小说入面呢，我哋好似就係流芳百世。但係呢诗人自己话我都需要一个咁嘅见证人，因为我已经就嚟生命走到尽头啦。咁呢个不死的见证人系边个呢？当然啦，因为如果返返宗教背景去，唯一可能就系神啦。 系、啊，但我觉得可以系佢啲诗咯。 吓、啊，如果系呢本诗集呢，佢可能就系已经起到咗呢个作用嗬。即系尤其佢入边呢，佢写到佢曾经爱过嘅人啊。咁呢度系指一个人，咁而且佢好仔细咁样去描述描写咗佢嘅一啲细节吓。眉毛嘅拱形啦，头部嘅斜线啦，但系咧佢入边又提到，我发誓永远爱你，但系最后我系变咗心嘅吓。但系咧呢一切咧都汇入咗，就好似你头先所讲，汇入咗呢首诗入边去。佢话我嗰块布匹啊，系由闪匿嘅呢个瞥见织成啊，即系其实呢个就系我一生去写作写每一首诗每一句诗，其实都最后系为咗织成呢个永恒嘅布匹。但呢个布匹呢对于佢嚟讲其实是短暂嘅，代表唔到纪念碑。 嗯。 咁、啊、但係就好似最后咁讲啦，佢另外仲有一个 更伟大的造物者或者更伟大的创造者去代替他们去记下这一切。 是，不过这些如果不是年长的比较年长的诗人又很难写得出咯。 是啊，我就想其实我今天介绍他这本诗集的时候，我想所有收音机的听众呢都不会有他这么老。我就想哎呀，我们可能还要过多几十年才可以理解得到米华船呢在最后一次回顾他一生的时候这种感慨。 科学家们，作者米华树。大自然的美是可疑的、恶事的、鲜花的华丽。科学关心的是把我们的幻觉剔除，尽管我们不清楚为何它这般着急。基因之间的战斗，力求成功的性格，得与失。我的上帝啊，这些人说着什么样的语言，穿着他们的白大衣。查尔斯·达尔文在公开他的如其所说恶魔式的理论时，至少有良心的痛楚。而他们呢？说到底，他们的观念是这样的：把老鼠隔离在不同的笼子里，把人类隔离开来，把他们自己的同类当作遗传学的浪费一笔划掉，毒死他们。孔雀的骄傲是上帝的荣耀。威廉·布莱克如是写道。曾经有一个时候，无关利害的美以无边无际的丰盈逾越我们的眼睛，而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唯有资本主义企业的算计。 科学家们，就是我们今集要介绍米华树这位诗人的作品。 为什么选这首诗呢？因为这首诗呢都挺能代表米华树的晚年的思想。他一方面去肯定宗教和艺术，但一方面呢他又觉得科学家呢已经走入歧途。其实他都讲过科学家曾经是好的，是很有意义的。他说达尔文公布他的即是进化论的时候呢，他的日记上面提到佢有良心嘅痛楚嘅，當然啦，我哋依家都會接受咗呢個進化論啦。我哋依家講進化論係輕而易舉嘅，咁達爾文要講出嗰一剎那，咁佢喺嗰個宗教環境之下，包括佢自己嘅信仰之下，佢咁樣去講咧，又係承受住巨大嘅折磨嘅，係啊係啊。咁咧、但係米華船咧就話呢啲科學家咧，慢慢連呢種良心嘅痛楚都忘記咗，佢就話將所有嘅美嘅嘢，將所有有生靈嘅嘢咧，全部都變成咗一種可以計算嘅單位，當成遺傳學嘅浪費，當成資本主義企業嘅算計，佢覺得咁樣係冇意義嘅。佢仲引咗呢個威廉布萊克嘅呢句詩咧，佢話孔雀的驕傲是上帝的榮耀嘛。咁但係如果科學家當然睇到孔雀，咁佢只不過去分析點解佢啲色素啊、佢啲基因啊會點樣變啊、佢點樣求偶啊等等呢啲嘢啦。咁但係呢米華船呢就覺得最後呢一切呢都流入一樣嘢，就係、原來你哋講科學又好，講好多呢啲理性嘅嘢又好，最後呢原來只不過都係為咗呢個資本主義嘅企業嘅算計入面。就好似我哋睇到，比如以醫藥為舉例，我睇呢個詩嘅時候我就諗到，即係醫藥科學最後就係完全係為醫藥工業所用㗎嘛。即係俾佢控制咗，而唔係話真係純粹係為咗人類生命造福而去發展嘅。 是，这首就是科学家们。最后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他一组诗的其中一节，是不 是？是啊，这组诗其实很有意思的，叫做塞维利努斯神父。其实呢是米华树比较少写的一种方式，他虚构了一个神父，他以这个神父的口吻来讲，而这个神父呢就是在一个很冷清的小地方做神父的，他自己都开始厌倦他的神迹，而且呢有时他会很敷衍地对待他的信众，有时呢他又想去拯救这些很无聊地生活住的人，但是呢他在这里面呢其实他亦都是跟米华树进行一种问答，就是他分裂开来，互相问答一啲终极嘅问题。我哋听下第一首《塔上寒鸦》。 塞维利努斯神父，作者米华树。一，塔上寒鸦。寒鸦栖息在我窗外的塔上， 又一年过去了，没有触动我的事发生。人口越来越多的城市，沉浸在充足的夕照里，等待着结局。在那时，在安提亚、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一个应许给了我们，心痛是在2000年前，而你并没有回来。哦，救世主和导师，他们在我身上画上你的记号，把我派到外面服务。我担负上神职人员的长袍，还有一张仁慈的微笑着的面具。人们向我走来，逼着我抚摸他们的伤口，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时光消逝的痛苦。我是否敢于向他们坦诚，我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神父。我每天都在祈求理解的恩宠，尽管在我心里只有对盼望的盼望。有一些日子，在我看来，人们不过是节日里的牵线木偶，在虚无的边缘跳舞。十字架上强加给人子的折磨之所以发生，不过是为了让世界显出他的冷漠。 塔上寒鸦，咁就系一组诗啊，米华树嘅一组诗嘅其中一节啊。 系啦，米华树咧，佢写呢组诗咧，写呢首咧《塔上寒鸦》咧，其实就系奠定咗成首诗嘅一种反思嘅精神吓，即系佢作为一个神父，应该系一个人同神之间沟通嘅桥梁嘛。 嗯、 但系佢自己都质疑紧，咦，我点样可以做到呢样嘢咧？佢话我系一个冇信仰嘅神父。即是神父都没有信仰，那怎算呢？ 那就奇怪 了。那他甚至是质疑着呢，这个十字架上面这个殉道呢，只不过是为了令这个世界的冷漠显露了出来。即不是说、嗯、哦，这个殉道呢是为了显示上帝的万能。那其实我看圣经的时候呢，我都有这种感觉的。因为他着墨呢很不一样，对耶稣的痛苦写得太多了、 嗯、 所以我看的时候是感同身受这种痛苦，反而复活是一笔带过的、 嗯嗯、 为什么呢？我想呢，这个神父也可能想到这件事，但是之后他这组诗后面那十首呢，其实都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那是一个重建信仰的过程。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可能讲完这么多首诗，那我再次推荐这本书呢，第二空间。 是第二空间，米华树啊，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了，已经讲的是1980年 了。咁、嗯、今年呢的诺贝尔文学奖呢、啊、已经公布了，咁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我们去分享一下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了。 好，咁我们下集再谈，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